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月亮七十二变，白天晚上月亮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端，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二点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都是 世界。 哎，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90后女孩约同事一起辞职，被放鸽子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瞧瞧去。全信有限公司。嘿，嘿， 妈， 醒醒！ 我也没睡 呀。哦，我以为你睡着了呢。昨晚干嘛来了？ 看电视。 什么老电视啊？ 破电视剧。 那你还看？ 倍儿有意思。 哎，是好看是不好看呀？你那说的 矛盾。我没说好看，我只不过说是一个破电视剧，但挺有意思。 破电视剧有意思，你就够有意思的了。哎，我跟你说啊， 怎了？ 这单位还能答应吗？不挣钱。 哎哎，我跟你说， 瞎操心。 就是你对单位有意见，你别在这儿说，你让人听见多不合适啊！ 就咱俩老娘们睡觉呢， 那不成？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看他是睡觉呢，万一他俩耳朵没睡呢？说着无心听众有意，是不是挤兑你在这单位干不下去了？你说你受了受不了？ 哎呦，他那嘴哪说得过咱俩呀？ 是当里面的、哎、啊。 得了，说正事儿吧。 嗯， 辞吧。没法干了，你还想跟这儿放飞梦想呢？ 啊！ 你瞅你这，你待了几年了你？ 两年了吧？啊！ 什么成绩啊？有吗？不怪你，怪这公司没给咱们提供平台。 哎，我就纳了闷儿了， 你瞅我那破电脑多慢！啊！你说， 没事儿，我就说每次。 什么呀？ 每次。 哎呀，那食堂那饭多难吃。 反正就这意思吧，就每次你都是嫌弃。单位这不好那不好的，但是每次你都特好好干。 不好好干那还不是给他们点脸。 哦，我又是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呢。哎呀，那你说这一大套什么意思吧？ 辞了以后咱俩外边合伙干点什么买卖不行？哎，我跟你说啊，我有一亲戚，他们呀做生意的，说只要是咱们这边也开个买卖跟他们对接，保证大火。你知道现在网上那些开网店的几个亿上市，卖什么？就卖点女生那点小衣服。 哎呦，就那点小衣服能卖到几个亿？ 那能 卖小衣服还能上市 啊？你找几个模特，你要说不行咱俩上都可以，咔咔拍点照片，然后我那亲戚啊能进一些国外的服装什么的，那韩国的日本的那些时尚款，咱们稍微翻一翻完了以后咱们一卖，我跟你说，一个月回本。 我怎么觉得你像传销的？ 你别嗨啊你！你 我不是嗨，我就说吧，这个 这么好的项目， 不是问题是你说这个，你说这么好那么好，这靠谱吗？ 哎、 你看你说这话说老杨那一直喷杀虫剂呢都， 不是杀虫剂，是灭火器。 甭管喷什么，第一个他是不爱听，第二是他就是想让你住嘴，我都听出来了。 你理他呢，我又不带他玩，咱们姐妹开了以后，你信不信？咱们姐妹信不信？ 我信了，我信了。 老杨，没你事儿。 第一啊，咱说啊，老杨啊，光棍时间很久。第二，老杨呢，仰慕你时间很久。第三，老杨自从光棍以后就一直仰慕你很久。所以呢， 那我也不带他一块儿，我带他出去合伙，我让他干嘛？账算不清楚，没事坐那儿老瞎乐。这开店，那网上开店也吓人呢。你就说你给我干不干？ 你可以这样。你那个微博呀、微信呀，你弄你这店的门面的照片，你别用老杨那张照片。老杨， 你别老杨，你是不是喜欢老杨啊？ 我喜欢他干嘛呀？ 我这跟你谈项目，你跟我这说老杨，咱俩说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我给你看你的案例啊，你看这个成功的，你就这儿，你就这儿，这好几个亿啊，这网红了已经，这女的现在特火，一见她出的什么什么新口红全买。 你稍微投一点钱，你不投都行，咱们主要是一块姐妹合伙干点事业，比这儿待着强吧，在这儿都把你磨老了，一天到晚坐在这个办公桌这儿，说不了几句话你就开始睡觉，没人把你当回事儿。你得到重用了吗？你加薪了吗？啊，你给你升职了吗？你是不是睡着了哟？ 没睡着。 你醒醒。 我怎么老睡呀、啊、 你想不想奋斗？想不想青春斗斗青春？ 要不然咱俩索性咬牙跺脚，咱俩都不干了。 我早想不干了。我呀，辞职信我都写好了， 辞职 给你看看。 哦， 滋、 嗯、是到时候都得滋一下是吗？ 这是一个礼貌用语，知道吧？ 哦， 完了， 不干了， 滋什么什么不干了。多有文化，这写的是不是？这老板看了没什么可说的，就得给我同意，还得给我3个月的工钱呢，没准。 我怎么觉得你说话就跟那动画片阿凡提似的，什么什么就得付钱，你都掉钱眼里了、 无所谓了，其实啊，只要放我走，我到外面啊展开翅膀，我就好好的创业。 要说是啊， 我现在一脑子的点子，一肚子的主意。 一肚子主意是好事，一脑子点子还是要长痘， 你 该治还得治。 别什么了，搅和了。 我跟你说啊，要走那咱就索性咬牙跺脚， 嗯， 都得走。 当然， 谁也别含糊，谁也别二乎， 必须的， 是不是？不能到跟前了撤梯子了。 咱们是姐们儿，拿出点气势。 不是，气势 别留恋这儿了。 我觉得咱单位呀、啊，也没那么大的强度，环境也挺好的，这又…… 您说着说着，您又往回吞。 我就是舍不得。 到我那儿，咱们一起干，你比这儿有干劲，而且挣得多。哎，抹那油，那顶级那多好呀，能去皱、平皱，艺术钱。不够啊，过几个月再买吧。你何必呢？咱俩挣了大钱，要金山金山你的，要银山银山你的，这公司要完你看不出来啊，辞吧。 经理，我想好了。 想好了？ 嗯。 你怎么决定的？ 就算了吧。 哦，你咋想好了不干了？ 想好了。 那好，既然你想好了，我也不挽留了，那我就批准。 谢 走吧， 谢谢经理 啊，收拾东西吧， 以后有事儿你再说话 啊。好，走你的吧。 哎， 他把门带上啊。 哦，哎，完事了啊。 嗯 嗯，怎么你犯困呢？睡着了？ 嗯，没事。 不住啊？ 有一点吗？ 哟，你怎么了？ 别闹，一会儿跟你说话去啊。 怎么了？ 姐们现在头疼，稍微等一下啊。 刚刚你还听音乐呢。 平复一下吗？我听的音乐多平缓呀、啊、 低曲 单调吗？容易催眠。 我果然是说不过你。我呢，嗨，你别伤心，不说好了吗？咱一起开店，还在一块儿呢，是不是？ 晃荡 都晕了还晃呢，那不更晕了吗？那散了。你听我说啊， 你听我说 话。我也跟老板说了，他也同意了，该补的补，该发的发，该交的交，我的桌子也都腾好了，钥匙我都放在那个，哎，要不然给你买点石头子儿。我觉得你是要练打鸣啊，你这是。 你快收拾东西去吧，别理我。 哎呦，你看看还挺重感情，舍不得这单位呀。 保安看 当时哎说的时候，这对你有那么好啊？这什么平台呀、啊？怎么有发展呢、 哎？ 都是你说的。 保安看着你呢，你快收拾吧。 活干完没有啊？赶紧的。 哎。 你等会儿，你甭学打鸣，你等等会儿。3天了，我一直就蒙在鼓里，到现在我才知道你已经搬出景德镇了。你没词儿了你，你没词啊？ 什么话呀？ 没词啊？ 没有，现在没有。我手里有项目。 没词啊？ 你别嚷，搞得好像怎么着似的。 不是什么怎么着，你没词啊？ 我这不是有个项目吗？干完我就辞呗，我还能怎么着呀？我还能弄什么你啊？你以为我是弄什么那样的呀？我至于吗？我干嘛？我非得那么何必呢？咱们那么弄什么？ 行了，我明白了啊！好，就这样啊！你等着， 别生气嘛！你也是太冲动了，干什么呀？你就上去你就嘎哈哈了就，你真的太也是我就太年轻了就不行是吧？ 哎，这 是 下班的安排表啊，你说好了？ 哦，好嘞，我两天啊，我申请2天啊。 嗯，我知道。 人家一天，我2天。 我知道。 加班费您多给啊。 别人怎么给也怎么给你啊。 想多要加班费去。 行了，老杨，他都走了，别难过了。我就劝他说，做事别太冲动。说是外面创业，你说就他在咱这儿都干成这样，他外面创业。 行行，别说了，我一点都不难过。就这样，我看了好几个了。你这样劝退了仨了。 在组里现在就咱俩了，你说这挣的富的啊？ 嘿，你当班我也劝退了，没门，我比你来的还早呢。 封你个富的，你看你小心。 我还当富的，刚说比你来的还早呢。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90后女孩啊，约同事一起辞职，结果被放鸽子了。26岁的徐小姐辞了1个多月，此前呢，她跟杨小姐关系特别好。杨小姐提出的，俩人一块辞职，合伙开一个服装店。但是等徐小姐辞职之后啊，杨小姐没有辞职，而且一拖再拖。今年的五一还申请了加班。面对徐小姐的不满，杨小姐回应：“哎，她太冲动了，这么干事儿可不行。”哎，你们知道那件事了没有啊？ 知道了。 我跟你说，职场上同事的话还是别信了，做自己最好了。 对呀，他还生活在童话世界呢，他哪知道啊，咱们这单位是个成年人的世界。 同事才教你什么是成年人的世界呢，他想的都是年人的世界。 哎呀，还是我看得清楚啊。 是啊，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老杨一听这话就老用那灭火器啊，什么喷雾剂也在那喷了。 哎，老杨是想自己冷静一点， 因为那番话确实很让人燃。 我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学。哎，咱们吃什么去？ 就在食堂吃吧。 哎呀，多没意思呀，外面吃去吧。 食堂新开了一个窗口，是清代窗口 啊。我知道你为什么去食堂了，因为你能碰见那个他、是不是？ 万一呢？ 你能不能主动点？ 走吧，就满足你这个要求，外面吃去。 吃这儿吧， 环境还行， 我觉得还可以， 还有免费的， 而且 无线网， 这串特别香。哦，好多人呢，快快快快，我站上了。 哦，我以为你都站上料了呢。 二位同学， 哎， 这个你们这儿有人吗？ 没有 人， 就我们两个人。 咱能拼一下吗？ 那就跟你拼了 啊！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紧张了。 是，这座真是。 我的工作又很忙啊。 哦。 下午还有个生意要谈，实在不好意思，所以就得咱这咱们简单的啊。我着急，好吧？ 好好好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样，二位，要不然今天吃什么算我的，好不好？ 别客气啊！ 哎呀，这没有什么。对于我来说，这个不算什么，这是简单的工作餐，这点钱也不算什么，简单吃一下好不好？ 不好不好，这样 吃什么？来来来来，点点点，算算，别客气，别客气， 别，还是我们自己花钱吧。 别别别， 不好意思的，喂。 你看，我占用了你们的地方，这地方本来你们先占下的， 还没事儿。 这我又占去了这其中一角，是吧？ 那什么，我已经点了这四样了，你快记上吧。 哎。这算我的，算我的，算我的啊！ 加个腰子吧， 才四样啊！哦，刚才没有腰子是吧？啊，加俩，加俩！ 我跟你说，今天我看一件衣服特好看，我想买。我生活费剩的不多了。 您看上什么衣服了？ 啊， 没有，他跟我说话呢。 我知道，我知道。啊，咱们坐着就是有缘，可以一块聊聊。因为我认识很多朋友做服装的啊。 哦。 你要看上衣服的话，很简单，到这去就拿。 不是，那听说特别贵。 哎，不算什么，没有多少钱。我朋友做这个，我听说可能一件才几千块钱吧。 啊， 你如果喜欢，哪天我带你去看看。啊，瞧，算我送你的，咱们头一回见面吧，就算是有缘。 我们也不是去那种专业的服装四 S 店买去。 服装也没有四 S 店， 不是， 他们都是私人的会所，不是四 S 店。 哦， 一看您不经常出门是吧？ 不是我，我们 还是这位女同学好啊。 我也不好意思收您礼物 啊。我没说是礼物啊，我就是说只当咱们交个朋友是吧？ 哎呦， 就拿走先穿着试穿好不好？啊，我看你这个身材很好，穿那个服装一定是很漂亮。 哎，你点的鱿鱼须子来了， 你的须子是？ 怎么光吃鱿鱼须子？来，你个扇贝啊！ 哎呀， 来点海鲜啊！虾大虾大虾，对啊！ 我还就爱吃虾。 哪天我请你们吃一回好的，吃一回龙虾怎么样？ 哎呦，龙虾，那龙虾都是专业的四 S 店才能吃到龙虾呢。 四 S 店的龙虾好像是小龙虾吧？我们说的是大龙虾，那都是会所，朋友开的。 真是让您见笑了啊！ 哎呦，这不算什么，这我都吃的够不够的了。他们请我去多少回，我都不想去。哪天去咱们算品尝。 我看您年纪也不大呀，是吗？ 您今年有4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这有些人一天能收到70条促销短信，你说这样是不是被骚扰了呢？ 王小花，你那手机这两天当当当当老响，是不是有什么业务？ 小 它里边有一断案板的。 小柱，别说我，你那嗡嗡嗡嗡嗡嗡嗡嗡，你那是有什么问题？ 我呀没问题。 是前任跟你打架呢，是干嘛呢？ 我前任跟他打架，哎，前任都愣追回来跟他打架， 那手机就没停过。 多恨他这得。 王大磊，你说你那手机，天天都在充电的状态，充电线也是热的，你能调成那个不干扰行不行？ 不是，我这得看，因为我这有关键人有任务啊，对吧？ 有什么任务啊？ 比如说让我去参加什么节目，参加什么活动，对吧？年底我就指着年底活着呢。 你得了吧， 我看你哪年没有节目没有任务你也活得挺好呀。 不是，那都是勉强，我指着年底能、哦、能过得更好。 过肥年天天咱们这店里边收快递，哎，10个有5个是你的。 谁说的？ 10个有5个是小花的。 哎 你呢？ 没有， 不可能。 敢把你手机拿出来我看看吗？ 你看我手机干嘛？ 提醒你那个、那到货那信息。 哎，我给大家念念小猪的手机啊。 哎， 这里边一共有60条未读信息。 嚯，未读就60条。 这是咖啡送他3.8折的全场饮品，然后呢是入账保险是什么玩意儿的？然后 怎么了？看什么不该看的？是前任的那打架信息来了。 爱美丽内衣。 哎呦，小猪， 小猪 前任没法不跟你打架，真的。你就吃这盘爱美丽的内衣你都拿。 尊敬的小柱，你已经白银了。 白银了？这个发信息太没水平了。什么叫你已经白银了？ 什么支付返2%金币，等你来啊。 哎，这小柱，你说这一定是个隐藏信息。 完了，这是亲爱的小柱您好，大额的红包放在您那兜里了。 你不要在这加重音吗？大额的。 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就是有一个促销的活动，那扫他那二维码加入他那个什么会员，就扫了这么一个二维码。 他就是大促那段时间 马上 狠了。 哎， 我觉得吧是这样啊，这个说明小柱第一是没少泄露自己的信息，第二呢是他们把小柱的信息已经共享了，认为他是一个潜在的客户。 我经常能说的说猫粮狗粮降价白面全都一块来，你受不了受不了。 还不是小柱，我再想问一个，那个降价白面我怎么没领过？ 猫粮狗粮降价白面他一块发过来的。 大磊说的对，我也没听过降价白面。 对呀，你说猫粮狗粮我都有觉得，唯独我就没任何信息里没有降价白面。 下回我啊留你的那个信息，你看看你能收拾多少降价白面。 那、你还过敏了对姐？ 还药妆 珊珊吧，各位都珊珊吧。 珊珊谁？ 他也是为了好心提醒你。 我跟你说， 但是不堪其扰， 这个信息还有一个特别可恨的地方，他最后有一句回复 T， 对， 他才能退。你要不回复他，他还不停的老给你发。 知道你的地儿了，家住哪儿， 哎、 都剩你小柱了。 对，干什么的，挣多少钱，家里都有什么人，什么关系啊？你跑不了。 哎呦，我 逮着你们一家的诈骗。 倒也不一定是骗， 这 就 是促销， 促销 大促。 那、有的对你也挺客气的呀。 嗯， 怎么写的？ 您的重置密码是？ 好， 这句是客气， 我都激乱了。 有的很温馨。你只管日理万机，年底攻略让我来，前一小时满300送300，附送一个月新品半价。 哼， 戳哒哒哒哒哒， 戳哒哒哒哒哒， 就戳这地儿你就可以直接登录了。 咱 也不知道，然后还有退 T 什么什么什么， 咱不知道这件是卖什么的， 小猪知道就行了，那品牌在上面写着呢。 哦， 有的呢是那种很惊喜，您被挑中啦，您被挑中啦、您， 哎呦，也不挑中我干嘛去了？ 2020年全年的津贴，高档餐厅任您吃， 全年的津贴 任您看，鲜花每周收，快来戳， 赶紧戳， 戳咳嗽了吧？ 有的自己还带音效， 嗯， 叮，送您一张神券，折上满79再减40，超值。还有特别温馨体谅你的，亲，年底了，对自己好一点。用最美的模样迎接新年，送上专享券，新年从头开始美哦！忙了一年，该时候是时候犒劳自己了，哦耶！戳， 我就觉得这戳啊是很重要的，没这戳啊什么都不给。 风里雨里有我陪你，戳。 关键是关键在戳上了。 海量新款上市，年度最后一次大促，戳。这一天呢60-70条促销的短信。到了双十一啊双十二啊年底之前呢没准还暴增。这些东西吧有时候你还挺难举报的。 因为这些商场店家往往是你可能曾经买过东西的那些店家。 对，没地方举报去。 工信部就发布了空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短信息内容提供者未经用户同意或请求，是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消息的，违者可处10000元或10000元以上至30000元以下的罚款。可是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些店家你曾经购买过，那么这算不算你已经同意了他的推销请求呢？ 反正这都是打一个擦边球，做点文字游戏，要不然呢您就置之不理，要不然呢您就是从当中筛选您自己需要的信息。总的来说呢，少发点信息，多给我们打点折最好的，尤其别打这个什么这个折完又折上折完再折， 但是 折不过 来。但是这个电子时代啊，就是大家伙都靠这个来赢得顾客，有时候啊你要真说一点都没有你还难受呢， 你还没折呢， 天天有70个人围着你周围，你说你得多受欢迎， 轰都轰不走。 你就把它短信你就想成是70个人天天围在周围，叮，您吃了吗，喝了吗，冷了吗，热 了吗，他就老围着你发出有节奏的尖叫， 这还是说明你有钱啊，是吧， 是不，他这个还真不管，他没钱他也给你发， 你曾经买过就说明你曾经有钱， 小柱，关键是你曾经有钱， 得了，看来咱们曾经买过人了吧， 那是你人了。 后海前门大石烂，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常见的中奖套路，哎，比如说跑男的通知、爸爸的通知、好声音的通知，这都成为啊，可能您听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的哈。没关系，咱们到酒吧里听听这几位街坊他们怎么分析骗子的工具。怎么着，老爷，别生气，别生气，老爷，不就是想骗你吗？ 怎么收着短信还生气？现在收着短信的概率不是很高了。 你不知道，老爷被人家盯上了。 哟， 怎么回事啊？ 你先别讲，我先告诉你，我先这条短信是什么？ 你先说说，你先说说，我好统计一下。 哎，这条短信说的是，您的手机已欠费，还是让人盯上了哈？ 那就对呀， 别老大惊小怪的。 哎，不是欠费，这有可能是真的。我对你进行了一个深刻的分析啊，还有一个可以说是鞭辟入里的一个统计。 那就明白了，就是说你根据老叶这个病例呢，老叶这个案例呢，做了一个 病例。 病例分析， 好， 还是病例。 行了，那你说说他这个产检结果吧。 得出的不完全统计， 嗯， 累计现在老叶已经中奖137次， 哎呦， 资金共计是7260万元， 哎呦。 另外呢，他现在应该有苹果手机68部，电脑36台，轿车27辆，他已经中了芒果卫视2等奖56次，儿子被拐卖23次，法庭传唤31次。儿子在外面犯事被抓108次，啊！他现在老爷已经是有点坚持不住了。 你有这么多钱，你管我顶儿子行不行啊？ 我应该升级菜，我连媳妇都没有，我哪来的儿子？ 对， 哟，那这可就是法律问题了。对，你现在是没有媳妇儿，然后有一个儿子还被拐卖了，然后他还那个反拐，是不是？还给你闯祸惹事儿，还 反拐 啊？对， 就是把拐窝给那个偷了， 端了 啊？对。断了之后呢，断在哪儿一给泼了，然后呢他愣说你是他爸爸， 这么乱的，你的人生太坎坷了，老爷， 是是是， 怎么这么让他们这样。 刚才小花都说了，这好，这7000多万的挣， 我有7000多万我还跟你们在这废话吗？ 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要当选总统，现在差几票，你要是给他汇点钱，你投的2票，将来他当了总统给你办他那儿的移民，你收着过这样的短信吗？ 哦，小柱啊，看来你收到了。 我收着好几回了。 你办了几票啊？现在 我几票？先别管我几票啊。 那这么说的话，你跟他们关系还都不错。 双方都给你发来了这个征票的这个邀请。 对，我也给他们发了贺电了。 他两边都不得罪你， 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他们手上，应该是秘书先给接走了。 我觉得好像是派出所就给接走了。 你说我这个已经挨过多少骗了？不是挨过多少骗了，是挨过多少诈骗的短信了？ 这轰炸，真是轰炸！我觉得 你不会装那么一个那个 软 件 啊 软 件之类的， 就是特意安排能接收诈骗短信的那软件， 别的短信都收不着，收的全是诈骗短信。 你不收集这个吗？ 我收集这干什么？我又不是收故事的。我 就是你现在不准备创作一个就是反那个电信诈骗的那么一个作品吗？ 他这个是这样，就是我这手机呢买的也确实有问题，我这是买了一个二手的新手机。 你是二手来新手机？ 就是二手来的新的手机， 不是二手的。你就算一手的一样会接到这样的短信。 对， 你呀、就是没翻小柱的手机呢，你翻翻去吧。 他凭什么翻我手机呀？ 你翻一回你就看见了，小柱都留着呢。 现在有什么的诈骗啊？就是说通知你，你那账户里边多了30多万，你还在你的账户里边确实能看见这30多万。 哟， 你这么厉害呢。 哎，你看见了之后他就告诉您啊，这是我们打错了，您得把这钱再退给我们。你一看肯定不是自己的钱了，等等您等着，我给您退去，把这钱退了。实际上怎么回事啊？他是在那种贷款的那地方呢，到了你的号贷了30万，所以你账户里边多了钱了、 哦、 你把你的钱还给他之后，过不了一个月来电话了，您该还钱了 啊。 是盗用你的信息贷了30万，你赔了30万之后还得还这30万的钱。 哇，他们对你这么下心呢？ 对我下心干嘛？我就告诉你，现在诈骗都有这样的手段了，所以千万别上当。不是给你注了30多万了吗？你就告诉他，我谢谢你通知我，啪，把你那新买那个二手的那手机就给撅了。 干嘛跟自己的手机过不去，不跟那骗子过不去啊？ 就你撅你的手机，就如同撅那个骗 子 的脸。 不要撅自己手机，就是在电话里面给他用一种特别尖利的声音，啪。震他一下， 这能震慑得住骗子吗？ 反正谁在你身边能震慑得住谁？ 吓死你！ 所以你的账号就不要轻易的给别人。 这个就说明什么？个人信息，哎， 你泄露了， 被人家给。 但是这个泄露啊，我觉得真不能怪咱们。有地方他让你添这个添那个，你不添吗？但是银行的账号是怎么泄露的？我觉得这个是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你自动取款机。他在那个取款机插卡那缝外头接一读卡器、 哦、 你还觉得这什么玩意儿，这还多出一块，还挺保险的。 实际上 人家把你信息全读走了啊、 哦、 叶鹏北京人，现年57岁， 等一会儿 小学肄业。 等小猪是我没有57 啊，58岁。 对，谁 呀、 啊、我 老爷给人打电话了、你这个贴这个东西我就不说什么了，你给我吸我的信息吸错了，我是58岁吗？我明明是31岁，你吸错了知道吗？ 你吸错了，而且那个身份证号码你写110，然后还写937，那是公共汽车。 对，还是 不对。你这不对，你知道吗？我是110108，你懂吗？啊，后头倒是都对了啊。 对，骗子诚心诚意的告诉他你什么号，个人的情况。 对，我没结婚你懂吗？你给我写我儿子啊，被人家拐了，完了还闯祸，你敬业不敬业？嗯， 你调查我了吗？ 对呀、 啊、你要挟我这个人吗？我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懂我吗？我天哪，世上这种人怎么这么多，连你都这样。 你个骗子。 二位是我有病啊，是你们俩有病啊。小花。 你个骗子。 小花、最近怎么了？ 没事， 借着玩笑说真话。 哦， 我就说这个，可能你啊，就当时对骗子用心了。 对骗子用心？ 不是，小花说话没说完，就是你对那丫头骗子用心了。 小丫头骗子？ 因为那个骗子可能是个小丫头啊，打电话来告诉你，恭喜你，湖南。 恭喜你，答对了， 这是丫头吗？ 您被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的节目抽取为场外幸运观众号。 对， 您将获得惊喜奖金90000元，您将得到一个电脑。MacBook Pro 笔记本的一台，您将，所以你速用别的电脑登录活动的官方网站，咱 www.bbqvqn802.com， 验证码是6689。哦，对了，提醒您一下，如果个人呢将零点信息泄露给别人，造成冒名领取的话，本栏目不负任何责任。好，最终解释权归爸爸所有。 我爸呀，授权人骗我。 哦，你爸爸参加这《爸爸去哪儿》了？ 我爸爸参加《爸爸去哪儿》 哦，哎，你爸爸参加这节目，那你得跟着去。 我去干嘛？不是我爸爸，人家说了，这解释权归《爸爸去哪儿》栏目所有， 啊、 知道吗？ 哦，因为信号不好，就听见归爸爸所有。 哎，怎么那么乱呢？不是，你说，就这语音发过来，你说这能信吗？ 就甭管是短信啊，是语音呢、啊，是微信呢、啊， 会不会有人就上当呢？ 肯定有人上当啊，要不他不能老发呀。 但是有一天呢，王大磊收到了一条短信， 终于到他那儿了， 乐半天，真是乐半天啊。 怎么了？ 这短信是这么写的：你好，我是霍建华，我正在深山里拍戏，有一段武戏哦，我被打飞了，我和剧组已经失去了联系，我身无分文，现在乱输一个电话号码找到你实在是缘分哦，能给我打1000块钱吗？我回剧组的话还你10000元，还有我的亲笔签名照和手写的感谢信，也可以让导演给你安排角色，你能帮帮我吗？ 这是谁发的？ 谁发的？霍建华。霍建华你知道谁吗？ 我知道，就说话就这味儿是吗？ 这是我给你演绎的。 哦，那大磊呢？ 大磊也是自己自黑呢。哈哈哈，你们以为我能信吗？ 结果他信了， 结果就损失了1000块钱。哎，你还别说，他不是认识点这导演， 就说了， 对 啊，所以就是 他还真能联系上霍建华， 没准歪打能打个正着吧。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性极低。 平常说他的时候，你可不是说他这人认真，你说他永远都是马了马虎。 是是是，王大磊确实马了马虎，但是在钱方面，他还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的。像霍建华这个事儿，还关心呢。那你给我个账户。是1000块钱吗？1000块钱还够不够啊？假霍建华也说了，这是我经纪人，你就打给他就行了。到这块儿啊，王大磊都是你说的戏了马哈， 还当真呢？ 马上要打钱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一事来，这么难得能跟霍建华取得联系，我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的问一句？哎，那你能跟我说个事儿吗？你说，如果要是办这个新年的聚会，你想让林心如坐你旁边呢，还是胡歌呀？啊，就到这儿。王大磊明白过来了， 就这么一阵一阵的。 多元包容的北京城充满魅力， 欢乐明媚的小院尽是情意， 聊着笑着忙着闹着的是我们仨， 里里外外熟门熟脸的还是我们仨， 2022 华丽阵容 未曾改变，小底 英宁、 王大磊 还有街坊们， 2022 娱乐72变加强版 重磅来袭， 首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重播下午4点到5点，凌晨2点到3点，触动你笑的神经 还是我们仨。 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刘兆秋医生。 哎，我今天学一词儿。 什么词儿？ 叫这个流感嗜血杆菌疫苗。 哪个游戏里学的？ 游戏干嘛呀？ 不，这听着真的像一个，好像是哪个游戏里的一个法术。 别外行了。 哎呦，这个病毒太可怕了，它嗜血， 这就喝你的血。 你先把这字儿先发一发正了。 嗜血，它嗜血。 进到你的 大血管子 身体里边，在你那大皮管子里边就喝呀， 皮 大管拿勺崴着喝， 嗜血杆菌就激动啊。 哎，杆菌过去，我是不是就成木乃伊了，就瘦成那样？ 反正我感觉这跟那个吸血蝙蝠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净吓唬人。 就是你看什么这个刘大夫， 哎，我们这么解释对吧？ 对， 不对， 我这也不对，他就冒我， 特别不对， 特别不对， 因为你们都有一个错误的认为，因为他这个流感嗜血杆菌，它不是病毒。所以你们刚才在讨论说它是不是病毒，跟病毒是两个不同的。 我知道它是细菌， 哎， 但是您一听这个嗜血，这家伙这细菌就不好惹。 对了， 喜欢血， 所以你们把注意力都搁到嗜血这个哈。但这个来历哈，我跟您说一下，它为什么叫流感嗜血杆菌呢？实际上是在一次这个疾病的大流行，这个大流行是发生在哪儿呢？是发生在1889年啊，出现过一个流感的大流行。然后呢，有一位叫理查德·菲佛这个科学家，他在一个死亡病人的鼻腔内发现了一种棒状的杆菌，所以呢就把这个杆菌称之为菲佛杆菌。所以那时候呢就认为流感发生是跟这种细菌有关系的。那当然后来经过再深入的科学研究，就推翻了他这种认为啊，流感呢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但是呢他这种发现呢也有巨大的贡献。 什么呢？ 就是他发现了这种细菌呢，就如果说被孩子 感染了这个流感嗜血杆菌，它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那么后来就研究呢，有跟这个里头的一个亚型叫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孩子感染这个细菌以后会导致像什么肺炎啊、脑膜炎、还可以比如说什么那个会厌炎啊、中耳炎等等。就我们说这个细菌从呼吸道，就我们说的鼻腔，进入到身体各个器官，到大脑，导致大脑炎，到这个肺就肺炎。所以呢这个疾病也是 很可怕， 就是很可怕。然后这个细菌呢就研究嘛，也生产出来了叫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在孩子里头打的很多，所以呢现在就是科学发展，就是跟流感，虽然它里头有流感啊，但是呢跟流感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还不给改个名吗？ 对，他没改呗。 对，他应该叫流感嗜血杆菌，但是跟流感没关系，这个疫苗，是吧？ 哇， 对， 这个疫苗的名字这么简短。 它这个叫这个名字是杆菌嘛，是根据这个细菌的特点给它起的，它属于杆菌类的。就是从它的严重性上啊、因为它进入人体的血液，然后血液到了任何器官，就引发某一器官的损害、损伤，导致疾病，所以给它叫了一个流感嗜血杆菌。 小孩特别喜欢。 流感也是因为在流感的那个季节这个科学家先发现的、所以他就 所以他误以为跟流感有 关系，对，误以为是跟这个细菌有关系。 一说这嗜血啊，小孩就紧张，他又爱吃毛血旺又爱吃鸭血粉丝汤又爱吃血豆 我们就不纠结这两个字、 不纠结不纠结。 但是呢就是记住这个细菌啊，是一种细菌啊、所导致的一系列的各个器官的疾病、所以记住这个细菌能对我们的孩子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 但是科学家医学家上命名的都是我是这种病毒的名字， 真不容易。 那也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个科学家所做出来的巨大的贡献。 对对对，所以我说他们伟大， 所以我觉得他们伟大就伟大的他出了研究出来这个细菌，从而研究出来我们疫苗来针对这个细菌、所以能让这些接种了疫苗的孩子能更少的感染到这个细菌。 那这种杆菌的疫苗打完之后能预防流感吗？ 不能。所以我们说了这个是一个不同的细菌引起的疾病，和流感没有一点关系。 它叫流感、它跟流感没有直接的 关 系。 对对、所以这就容易有人误解的啊，打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不是就能预防流感？没有，没有关系。 让你奶奶别挂这号了，别打了。 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李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关注娱乐七十二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饼干中那朵花在静静地开放着，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味道，哦，视野开阔，尽管很模糊，但我能看到，一起恋爱吧，尽管很危险，但我们需要。也在静静地开放着，人群中到处都有迷人的微笑，